你使他为我们的罪受痛苦、受鞭伤，以至于死。主啊，这是何等何等牺牲的爱！我们真的是要来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你开启我们的眼目，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有份。我们灵里面因此充满了盼望和平安，因为知道你已经为我们指引、预备了永恒的归宿。主啊，当我们继续在你的殿中，我们来唱诗歌赞美你的时候，主，愿你的心得着满足。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把歌声献给你，我们更要全心全意地将自己最好的摆在你的台前。主啊，愿你鉴察我们，你让我们好叫我们不得罪你，鉴察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是做我们一生的主宰，你要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不论是大或小，我们都要尊主为大。主啊，因为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赏赐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的财产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学历，我们的一切的一切，没有一样不是你所托给我们暂时管理的。主啊，就连恩赐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。主啊，为的是要彰显你的荣耀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切。主啊，你说凡有的要加给他，连没有的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凡有的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愿你所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我们能够与恩典能够一起同得，让我们能够不浪费，我们不白白占这地土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常常连接在你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你一起的同在，因为离开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能做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如何做你忠心的好管家，让我们以信心满满的走在这蒙福的道路上，就是那通往永生的道路，那窄门就是通往永生不灭亡的道路，与你永远永远同在的道路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， 阿们。 在我们行走这天路的时候，求神真的是教我们学习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知道说不论在遇见所有的困难上面，主耶稣都在水面上行走，我们只要看着他，我们就不会掉到水里面。我们不要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上面，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身上。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脚步的时候这首歌叫我们要以信心以勇敢踏出跟随主的每一个脚步，让我们来学习这首歌，学习跟神一同走。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，一步一步都有祝福，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，走在蒙福的道路，求给我 己的应许还有恩典常与我们同在，他永不离弃我们。让我们接下来有一段读经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肖正弟兄要带我们看的一处经文在诗篇92篇。让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有带圣经的，麻烦我们打开自己的圣经，诗篇92篇，诗篇92篇1到15节。诗篇921到15节，翻到的话我们台上起台下应。92篇1节起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 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 畜类人不晓得，鱼丸人也不明白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。 耶和华，你的后裔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。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馨油膏了的。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，在我们神的院里。 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浆汁而常发青。感谢神他自己的话语。接下来有肖正弟兄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信息，生长与发旺。